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九点，而家由张敬之报道新闻。电影《十年》夺得今届金像奖最佳电影。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在一个电台节目度话，本港电影工业仍然能够作出独立批判，顶住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内地的压力。他指十年前难以想象香港会出现要求独立的政治运动。郭家麒认为，如果中央和特区政府继续斥责年轻人而不面对问题，这些政治运动肯定不会平息，只会为社会带来更多冲击。一个男人涉嫌袭警在中环被捕。凌晨12点几，警员在利源西街截查一个26岁的南亚裔男人，对方拒绝交出身份证和用手袭击警员。警员发出口头警告无效之后使用警棍，男人最终被制服。大围美田村发生火警，一男一女送院治理。凌晨两点几，大围美田村美亭楼一个单位的冷气机着火，消防派出三队烟雾队用两条喉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救熄。起火单位严重焚毁，楼上多个单位受到波及，外墙熏黑，一男一女吸入浓烟不舒服，过百个居民一度疏散。国际方面，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胜出怀俄明州的党团会议。据美国传媒报道，昨日的选战令到桑德斯在最近九场竞选当中赢出八场，为关键的纽约州初选战造势。这个州将会产生291张党代表票，足以影响选情。桑德斯说他的形势越来越好，有信心取得党内提名。一连两日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今日会在日本广岛市开幕，会议将会讨论反恐、难民支援、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今次会议由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担任主席，七国外长将会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叙利亚难民问题、北韩核问题以及乌克兰局势等等交换意见。会议闭幕的时候将会发表主席声明和广岛宣言，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访问广岛这个二战原爆地点。另外，会议将会提出一份特别文件，对南海问题表示强烈关切。我们听埋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各位，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地水火风。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啦，早晨， 早晨，早晨，师傅，早晨，早晨。 哇，今日好生猛喎，两位啊，好多嘢问我，又好多嘢讲话。咁啊，嗱，呢个礼拜好紧要噶，两位，因为点解咧？因为嗱，今日星期日啦，咁其实咧就啱啱嗰个星期一啊，我哋嗰个叫做咩咧？叫 清明节， 清明节 啊，清明节嗰日嘅清明节好特别嘅，因为嗰日开始咧就开始咗一个新嘅月份，呢个月份咧叫龙嘅月噃。咁啊，龙嘅月咧，我哋而家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因为咧就听我嗰、那个即系空中批八字咧，哇，个个而家咧都已经系高手咧，批八字都几叻噶啦。咁啊，特别系美仪啦，咁考下你啦。嗱，今年咧就叫做丙申年，丙申年咧就即系马骝年嘅申，嗰、那个申咧一。 见到嗰条龙咧，即系呢个龙穴咧，会产生一种咩现象咧？ 水局啊嘛，系嘛？ 开咗个乜嘢啊？ 水库啊？ 开水库？ 开水库？ 嗱，开水库即系一个水塘， 嗯， 佢闩埋咗道门冇水嘅， 嗯， 突然间攞条锁匙开咗水 库，佢声 会点啊？好多水咯， 好多水啦， 好多水出嚟。原来即系已经行咗一个礼拜，呢、這个礼拜原来开始有成一个月嘅时间系开咗个水库，咁，全世界都会好多水噶啦。咁，呢开水库咧有几样含义嘅，一种含义就系话，当然水嚟嘅说话咧，咁啊嗰啲生于夏天嗰啲人咧，呢，這个礼拜突然间生晒， 系好舒服啦，觉得。 咁啊，生于夏天通常啊，两位主持考下你啦，通常系乜嘢月到咩月嗰啲人啲八字最热噶？ 六七八啊嘛，系咪啊？夏天啊嘛，系咪啊？ 系啊，就叻咗啦。你就快可以帮我去 可以摆档啊， 摆档 有牌啊， 下一次特特地嚟啊！ 喂，林记你掂唔掂啊？六七八即系通常啲靓女生嘅月份。 哎呀，冇我份咯， 啊，有你份啦。 你讲旧历定新历先？ 啊，呢个系讲西历啊。好啦，咁啊，西历咧大概六月中咧，即系六月八号啦，到大概八月八号出世到嘅人士咧，咁啊嚟呢个礼拜留意啦。你已经行咗一个礼拜嘅运仔噶啦，咁啊，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 晒，恭喜晒， 即系话你。样嘢咧都顺利，而且咧喺啱啱过去五日里边，如果有任何嘅事情发生咧，都系代表住一个好嘅开始，吓，咁，即系等于有人掹啊，比如话，喂，我哋有啲生意搞下，咁 系， 你留意下，系啊，咁啊，另外一种咧就我哋叫戌月， 系戌月， 咩戌月出世嘅人咧？呢一个礼拜，呢几个礼拜又行运啦。 我知道 戌月系咩嘢？ 应该同个土有关嘅，好热好热嘅土。 系啦，咁即系叫农历九月出世嘅人，咁啊唔理你生肖噶。咁亦即系话咧，逢亲系西历嘅十月八号到十一月八号左右，呢段时间出世嘅人咧，喺嚟紧嘅呢个神月，亦即系我哋讲嗰个嘅四月到五月 水月 份咧，呢，這个月里边咧，突然间咧系莫名其妙开咗个水库，咁，亦即系话，如果你个名里边啦，留意你个名里边，嗱有个龙字，一条龙个龙，你叫阿龙，或者你本身姓龙，或者你个名里边有个振兴嘅振字，剔手边做个神， 即系振宇个振啊， 系啦，或者阿霆锋嗰个振嗰个振咧，嗰个振都得噶，逢有个振字有个神字，嗰啲啊都系代表住有龙嗰啲。咁啊，成龙都系龙啊， 英文名咧叫 dragon 咁啊，冇 OK 啦， 乜嘢都得吓，咁啊，逢真dragon 我唔知dragon 有冇影啊，但系即系话逢龙嘅人咧都变天嘅呢个月， 哇，即系阿成龙啊、小龙啊， 你留意啊，你留意嗱呢个月咧，逢真佢哋咧一定有新闻上报噶啦，咁多数都已经系好嘅， 好事嘅， 因为佢哋多数咧呢个咧就系佢哋系要开咗佢哋嗰个墓啊。开咗个墓咁即係话呢等于好多水涌出嚟啦。咁香港呢其实就系佢本身就系同龙好有关㗎嘛。我哋香港个 logo 都有条龙 喺度。 系 啊，我哋龙的传人。 系啊，系啊， 咁 好 就系啦。咁其实所以呢喺呢一个嘅礼拜里面呢，我哋作为算命嘅人呢就及到实晒。是全个世界的气运都开始转变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呢，即近呢几年呢，我哋呢就自从用咗手提电话之后呢，咁亦係因为个透氧层有个大窟窿呢，使到我哋全个地球喺过去十年里面呢係非常之热嘅，火多。咁呢火多呢造成咗呢亦係有恐怖袭击啦，咁变咗呢又爆炸啦，咁又系个个都用住啲手机电脑啦。咁其实就系个个都晕顿顿好多火啦。咁其实呢个月係突然间嚟返啲水滋润啦我哋。 降下温度， 咁所以其实我哋要及住呢个月嘅理由咧，就系话喺呢个月里边会出现好多新嘅契机。同埋好多灵感俾你啦，咁即系话以前冇嘅嘢咧，呢个月突然间涌出嚟咧，你留意嗰啲通常都系好嘢，所以我由呢个礼拜开始咧，我又开始翻剪报纸啦，即系我哋老人家剪报啦，你哋咧就喺个手机度咧晚要咧留意嗰啲新事物啊，同埋新灵感咧，就要 click 落去咧，未来可能就是你发达嘅渊源。 哇，好好把握呢一个月份。 咁啊，美仪你有冇呢啲咁嘅遭遇啊？呢个礼拜 我啊，我咪就系想咩咯？我要冲出。香港咯 你想冲出香港咁啊，搵啲小生意做下。 系啊，我都咁谂嘅。 小生意做到大生意， 发展下咁啫，即系我咁谂啫。 咁呢样嘢一定系因为你哋有咗知名度，咁变咗你哋嘅知名度咧，系做任何一个 label 咧，任何一样嘢咧都有成。 宣传就可以减低啲唔使咁贵咯。 咁我俾个契机俾你咧，就因为而家嚟紧咧，我哋讲紧今年咧。 嗰个嘅最有希望嗰粒星咧，叫做咩咧？系叫做即系九紫离火同埋一白飞星， 系 都系代表未来运嘅。 系 咁啊，未来运咧而家全部飞晒东方， 东方系啊。 咁所以东方同东南方咧呢几年咧就一定系行运啦。 我日坐喺嗰度噶， 所以咧东方咧就系同东南方咧两位就系代表台湾、 哦、 上海、 哦、 日本、美国。美 国仔， 美国籍只系三藩市，你就不偷得你偷笑做乜鬼？ 你做乜咁好笑？ 啊、你啲咩好嘢？你个男朋友喺上海，跟住又定个男朋友喺日本， 跟住台湾， 跟住有个财商又喺美国系嘛？ 我就喺咪后边同你 讲，梗系有啲契机啦。好啦，咁咧就即系话咧，嗱，你捉到啲密码啦，咁啊林记嗱，而家到你笑咯， 系， 你要谂下啦，话喺过去呢个礼拜里边有啲咩契机发生咗，系同呢四个国家有关嘅咧。咁另外啦，又同完东方、东南方有关咧。 系， 所以如果你冇灵感咧，而家睇嚟你好似弱过阿美儿已经好有灵感啦。 系啊， 有偷笑喺度 教你呢个方法，亦教观众嘅，就系呢个礼拜将张凳拉去东方同东南方嗰个角落。坐 哦， 我日日都喺嗰度坐啦，已经 怪得知啦。 我摆咗个电脑位喺嗰度啊， 系而家开始肯喐啲嘢。 因为你话你东位摆我摆相，我摆我张相喺东南边东位咯，然后电脑就日日坐喺个东南位东位嗰度， 嗯， 就上网啊，睇剧本啊咁咯。 啊，好鬼死怪喎！将个人咧一摆咗喺东边咧，即刻买件花恤衫着，后生咗好多嘅，跟住嗰条白头发都甩咗变黑色嘅，真系咁奇怪。 咁你大家要 系，所以呢个礼拜咧唔使讲咁多啦。总之咧，你哋试下就唔使。将张床甚至张凳咧，或者成嘅嘢，我唔需要。 自己企过去咯。 你揾一张有碌嘅凳咧，你总之成日褪咗喺你间房， 啊、 或者你 嘅 大厅嗰个东方东南方，你明唔明啊？ 都已经识得有转机啦。 你会发现你即刻后生咗好多，特别啦。如果你嘅年纪超过55岁啦你试下呢个礼拜缩咗喺你屋企里边嘅东方东南方咧，你阵间后生好多嘅。 呢个好紧要啊！ 好紧要呢个 回春啊，抗氧化。 话讲到回春，巴闭啊！你又谂咩啊？好啦，咁啊，所以咧，由一个礼拜回春已经回咗啦，不过嚟紧仲有三个礼拜咧，又跟住再计落去咧，哇，劲！ 点啊？ 点解下个月系蛇月蛇同埋呢一个新亦即系猴子咧？又合成水局， 系 哇！咁即系话原则上喺今日开始咧，大家有七个礼拜。嘅水运，咁啊水运嚟咧就大家要留意啦。陈先我哋讲嗰啲六月到八月嗰啲行运啦，另外十月到十一月行运啦。但系11月8号到第二年嘅1月8号，即系喺12月份出世嘅人， 点解够 呢两呢嚟紧嘅七个礼拜就蚀底啲啦。咁你哋会有我预book埋你有咩事发生？ 第一， 你屋企个厕所漏水， 系漏紧啊。 已经漏咗， 系啊，漏紧啦！ 你个冷气机都漏水啊，个冷气机突然间滴滴滴滴啲水滴落嚟， 注意啦，因为夏天啊， 系啦，咁啊跟住汽车死火， 系 手提电话成日冇电， 哦系。呢个真系 系啊， 系啊， 两个钟头要差一次电而家， 系啊， 系啊，我谂住换噶啦，要系啊。 好啦，嗱，留意啦，嚟嗱，搵钱啦，嚟紧呢七个礼拜里边，留意香港全世界股票有少嘅异动，异动， 异动。 嗱，我用异动咧嘅意思系俾大家玩呢个游戏，佢可能会急起，可能会急跌，但系个异动咧就代表有搵钱嘅机会咁意思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嚟紧呢七个礼拜咧，其实。是我哋香港人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时刻，因为系呢七个礼拜系全部嘅好运都会降临香港嘅，所以就算有咩唔好嘅嘢都一定好嘅，所以你留意呢七个礼拜，李居明有冇讲错？ 就系 里边有好多契机同埋香港好嘢喺呢段时间发生。如果呢段时间有任何消息出嚟咧，都系代表呢段消息有好大可能性咧，系未来会成为真实嘅吓。咁到底乜嘢咧？咁啊，大家心知肚明啦。所以及住呢七个礼拜，每日都记录住有咩事发生。可能同你嚟緊嘅下半生好有关系。咁所以呢七个礼拜係非常之紧张、有人就行运有人就唔行运，但无论点都好及住呢七个礼拜呢七个礼拜係香港未来嘅历史嘅转捩点。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信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 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良宵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你哋两个女仔咧，我得一个男仔咧，我有啲惊惊啊！ 即系搵得个男仔陪我讲呢单嘢啦。 佢都帮唔到你嘅，算啦。我有链蛇王牌喺度， 我又系摄啊，摄住个链佢啊。 链系点样摄住嘅？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3个钟。 大家真风骚。 好乱啊，好乱啊！食食下饭，好想去洗手间。应该讲未矮定 can I？ 咸饼干同甜饼干系咪都系叫 cookies？ 好乱啊，好乱啊！ 惊读错用错？逢星期二中午12:03，一家宝贝节目时段内有我杨婉仪同你而家学英文。 边度有得学啊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投资市场信息万变， 要赢只得资讯已经不足够， 专业分析即时拆局才是制胜关键。 B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重头节目赢尽全场， 每逢港股交易日在交易时段全程直播。小炒王梁心恩、潘碧云联同陈正心、陈成龙以及一众财经界名人，以专业眼光对准每个投资机会。 不论上半场定下半场，我哋都陪你赢尽全场。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本周大头条， 林基，你嚟。 师傅啊，头先你喺上一节咧好紧张啊，你系讲咗我哋嚟紧香港啦，或者全世界都好啦，嚟紧嗰7个礼拜，由4月8号 系 开始， 系啊， 水月将会有好多好事会发生，或者 一定要我有机会做呢种节目咧，我先有机会话俾大家听，同大家共度紧每一年，点样用八字咧能够令到我哋嘅生活咧系充满契机。咁啊，其实即系唔系净系我哋三位，其实系。我要挑战我嘅听众、你即刻要攞本簿攞支笔或者你嘅电脑或者你嘅手机即刻写低，就係嚟緊7个礼拜里面、你要醒神啲做人，就係话原来香港呢係好少会遇到有连续8个礼拜嘅水运。 係囉。 OK， 咁呢个水运唔係话代表一定全部嘅嘢都係日日听好嘢，未必。但係最少你要及住就係、是。所有出亲嚟嘅嘢都系未来香港好嘅嘢嘅契机， 好关键嘅。 就算唔关，即系香港咧好大围唔关我事，但系自己都系嘅。 系啊， 先听师傅讲咧，譬如你呢7个礼拜突然间一样嘢，譬如有人介绍男仔俾你，可能呢个男仔系你第时未来老公。 冇错，因为佢系喺香港最好运嗰刹那嘅时间而出现啊嘛。你明白吗？咁我哋特别系讲香港，就系话水多。咁如果你系夏天出世嘅女仔，差唔多啲。8个礼拜、7个礼拜呢，就是你最命运最好运嘅时间。 系啊。 好运就代表咩呢？就是、代表你可以高啲，可以望多啲。 我想高啲啊。 望远少少啲。 咁然后呢你就可以揀个更加正嘅人。 系啦、 啊。咁即係话如果一路落嚟都冇人搵你合作做生意，或者你冇乜灵感，突然间呢7个礼拜呢，你係会好有灵感去睇到一啲你平时睇唔到嘅嘢。 亦即系话一个发烧嘅人咧，喺嚟紧呢七个礼拜里边，突然间咩啊？ 退烧， 退烧，冇喎。 师傅，师傅， 捉唔捉到？ 捉到。而家我哋喺嚟紧呢七个礼拜咧，把握住我哋自己想做嘅嘢、想发展嘅嘢，不如就主动出击。冇人同你去倾嘅话咧，都可以约人同你去倾，或者去一个构思。 但 师 傅意思就 系 有人揾你啊，直情有个 idea 出咗嚟，唔系你自己嘅。 嗱，嗰样嘢系唔系得咧？就系话如果你本身要水嘅咧，咁你亦都要出击啦。 系， 但系你唔要水，你系观察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你系观察。然后如果你本身系需要水嘅，当然你出击啦。唔系水嘅，你都要观察。就系话呢七个礼拜里边，你要观察，就话香港好嘅嘢咧，系喺呢七个礼拜里边咧系出现嘅。譬如话有消息出现呢样嘢，但系卜卜声又冇咗咧，咁你话咦？佢喺好嘅位置布个蒲头咧，我要留意啦。我讲紧买股票嘅，其实 系啊，买股票噶， 即系话咧喺呢七个礼拜里边，突然间有一间公司突然间好咧，咁你就知道咦？呢间公司啊要水嘅，咁你可能系及住喺年尾啊。当佢行水运嘅时间，佢就可能俾一样好劲嘅嘢你，亦即系等于啲马喺未来七个礼拜里边，而家冇跑马啊！如果跑马嘅话，你要夹住，咦？呢只马突然间会有啲 noise 喎，原来呢只马要水嘅，你咪记低啦。 有 到到未来一行到有水运嘅时间，你就卖个栏， 就 mark 住佢啦，系咪啊？ 咁就煲佢一个劲噶啦。 所以我想介绍俾你一听咧，其实术数咧系应该咁样用， 系都几好玩嘅。 好玩。 阿师傅呢个咁特别嘅水局咧，其实系咪都？好罕见嘅，八年一遇嘅， 十二年嚟一次， 十二年嚟一次， 咁即系我哋咪个个行运咯，你先有个机会，有个节目先讲俾大家听，大家先可以争取呢个机会去谂下有咩发展啊。 所以我会喺度谂就系嚟紧呢七个礼拜里边，到底有啲咩消息有关于香港啊，或者关于香港嘅某啲人啊，大家 好想知啊，系啊，好想知 佢哋嘅嘢系点啦，咁你就会摸得到咧嚟紧咧你想问嘅问题全部得到答案啦。咁呢样嘢咧，亦系咁多年我运程书咧，即系 book 得到。算准咧嘅理由所在，就系我完全系捉呢啲嘢嘅。咁当你捉到啲嘢好紧要。好啦，咁有一样嘢我讲俾两位听，就系最近咧就同啲有钱佬睇风水，又有一个有钱佬啦。咁我有钱佬睇风水咧，就又提醒咗一样嘢咧，系提醒大家嘅，就原来有钱佬或者唔有钱佬都好啦。但系如果你系中意饮酒而系会饮醉嘅，你要小心啦。咁我只系讲俾而中意饮下红酒啦。 但我唔会醉噶。 林记都中意饮红酒啦。但系你哋记住饮咗酒，如果有机会醉。醉嘅时候咧，原来有钱佬好惊一样嘢嘅，就系醉咗之后逼自己去冲凉啊，即系醉与唔醉之间。 好啊， 咁然后喺冲凉嘅时间咧，就喺个浴缸度咧就浸浴啦，浸浸下咧瞓着咗， 就好大。 一瞓着咗嘅时候咧，就慢慢就沉落个浴缸底。咁啊，通常咧饮得醉嘅人咧，都系翻到屋企都两三点，屋企人瞓晒。 系啊， 竟然咧就原来有一个叫做厕所杀手，就系乜嘢咧？竟然会因为咁而浸亲，甚至死亡嘅。 系啊， 咁原来呢样嘢咧就系，即系我近呢几年咧同啲有钱佬睇风水咧，佢哋最惊就系呢样嘢。原来喺过去五年里边咧都有个 record 嘅，原来有几个有钱人都系咁走嘅，原来都系咁死嘅，原来都系因为饮咗酒而系翻屋企，而屋企人咧系冇留意佢，然后佢喺度浸浸喺浴缸或者喺个厕所度冲冲下凉，突然间饮醉咗，嗰个醉一上。嘅时间，然后就不自觉瞓着咗，一瞓着咗嘅时间就监生浸浸亲， 出事啦咁就。 咁所以咧就佢哋个做法就系话叫我哋风水师咧，要喺个厕所度敲锣去平定个五黄煞啊！你明唔明？同埋要整间红灯，又要叫佢哋屋企人咧系知道佢哋翻嚟咧系唔瞓。仲要起身，唔系瞓，唔系瞓喺张床等佢啊！直一定要起身，唔好俾自己都瞓着， 哦、 直至到佢由厕所冲完凉出嚟 先 得。咁、原来而家有钱佬都有啲咁嘅烦恼。咁啊，点解我提咧？因为嚟紧呢七个礼拜水多咧， 水多嘛 系代表我哋香港人好容易都会俾水虾噶噃。咁所以包括埋滑亲啦，即系老人家好容易喺厕所滑亲啦， 跣亲、 跣亲啦。咁啊，汽车好容易突然间死火，因为冇个水多嘛，水多冇火噶。咁亦即係上次所讲啦，去酒店度嗰啲锁匙全部啦。 丢唔到啊。 係咪好啦咁好啦咁水多会点啊水浸啦。 水浸啊 係咪 水浸 啦。水浸啦水浸啦。屋企唔记得闩水喉。呢个礼拜最鍾意唔记得闩水喉嘅。 漏水呢会唔会啊 漏水必然漏。 我 必然漏。已经漏緊啦。咁所以浴室嘅悲剧呢係好小心。 会唔会都容易吐泻啊 吐舌 吐声嘅感觉。 吐舌之后，我呢度写咗啦，皮肤病、赖尿、前列腺、 系 性病， 嗯， 水多啲 嘅，同生殖器官有关嘅病， 器官有病， 同全部同下盘有关， 嗯嗯， 所以差唔多无端端可能咧，啲老人家开始前列腺就出现问题啦， 检查身体啦， 系啦， 咪行路小心啲咯， 系啊系 啊， 咪稳脚啊。 今年我都话今年容易跣低， 系咪？ 今年嗰个新咧，嗰个马骝仔咧系个逆马星嚟嘅，好容易跣低，同埋旅游咧容易多事嘅。咁啊，上阿林记，你头先我讲话上个礼拜争人啲乜嘢啦？我 哦，嗱，我哋就有个内容咧系未讲嘅，但系未讲之前咧，我仲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嘅师傅。嗱，个水月就系去到大概系七个礼拜之后啦。咁水完咗之后就到火噶啦， 系啊， 呢个火就系香港最衰个咪嘛？ 吓，系 嗰个马月啊， 系啊系啊， 香港逢马月都衰嘅。 嗯， 所以六月中到七月中咧就香港。就最大镬嘅第二个关口， 好极端嘅运势。 咁呢个关口咧就睇乜嘢啦？就睇政府出唔出嘅水车啦。 系、 如果政府出嘅水车咧就冇事，如果佢唔出嘅水车咧，又走嗰啲，又再用翻嗰啲胡椒啊，再用翻嗰啲嘢啦。 咁就弊。 咁呢次咧，今年呢个丙新年咧、都略有危险啊！咁、一个丙火出咗头啊，逢一个坐咗头咧，即系都代表麻烦噶。咁、所以咧嗱，另外咧呢、這个月咧，我哋曾经讲话七个礼拜嘅水多咧。 嗯， 又系代表好多人眼花花啦，因为丙火系代表眼， 哦，眼病冇病， 咁眼系火系眼，听众咁变咗水一多嘅时候咧，只眼咧就会系眼花花啦，譬如话会做眼部嘅手术呢嘅人咧，全部都呢个月咧会啲眼系比较差啲噶，咁但系一到 火月 啦，火月咧 只眼就康复啦，系啦，好啲啦， 咁所以呢样嘢都几得意。咁头先你话我哋争一争， 系啊，我哋嗰听众咧，佢真系好鬼死，好记性同埋好聪明嘅，佢哋咧上个礼拜不停喺我哋 Facebook 度咧去提啊师傅同埋。我哋两位靓女主持，佢话你好似争我哋一啲嘢未讲，我哋响前一集咧就讲关于我哋睇楼要注意啲乜嘢，好啦，楼啊睇完啦，入火噶啦，入火有咩仪式啊，师傅？ 哇，而家得一分钟讲，喂，其实就系听众嘅投诉，话我哋嘅节目两个钟头太短， 系系呢个都系嘅呢个， 八成嘅听众都系咁样讲， 佢话变咗话李娟明个礼拜喺度噏口令咁样，讲得太快， 慢慢讲啫， 咁啊又嗲下啦，咁啊，佢入火其实咧。就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要准备咧，大概咧系一扎铜银。通常里边咧，我哋讲嗰啲五蚊啊、十蚊，而家冇五蚊啊，十蚊银啊。 因为金银啊，有冇？ 原因就系咧，你准备嗰啲十蚊银咧，大概准备一百个到， 一百个 都好多钱， 都好重添啊。 咁咧就然后咧就，譬如你听日入火，听日朝头早九点钟 带 咗入火啦，咁啦，就今晚临离开间屋之前咧，将啲银咧就由你自己嘅床下底嗰度开始审到出去个大厅，跟住到大门。 哦， 咁只要嗰啲银咧。一系审嗰个地下咧，嗰个地气咧就系代表咧系八运嘅地气。第二咧又系代表住咧，因为佢本身系铜咧，铜又可以化煞嗰啲五黄二黑嘅。所以咧审咗铜银喺个地下度之后咧，由听日你入火嘅时候咧，攞个新嘅扫把同新嘅垃圾毯咧，一路扫啲银咧，扫翻晒入去你嘅主人房，你嘅床下底嗰度，然后咧就攞张红布，将啲银咧全部摆晒个红布嗰度，然后扎住一个咧，嗰个叫招财包，然后。将佢一摆咗喺你个西南方嗰个夹万里边，咁于是咧就系代表将出边嘅钱咧全部 聚晒俾你。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简单嘅我哋叫入科仪式，你明唔明啊？咁当然用咗个吉日吉时捧住啲米入去啊，同埋开着啲水喉啊，开着啲冷气啊，咁呢啲系必须要啦。咁有机会我再详细同大家讲，好嘛？因为今日我哋嚟紧呢个题目好紧张，叫做客厅行运大过天。依家翻嚟同大家讲呢、這个系由门口到去我哋枕头嘅呢个客厅行运大过天。 乳房嘅健康好重要，妇女嘅头后癌症乳癌有啲乜嘢应该注意呢？患上乳癌系咪一定要切除乳房呢？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半到五点，健康好医时节目时段内，一连四集嘅乳癌解构，由陈亮祖医生、傅慧林医生联同埋乳癌康复者，同大家一齐了解乳癌。乳癌解构嘅健康教育资料系由罗氏大药厂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夜晚九点好嘅节目可能有好多，但系玩埋歌接歌可能得一个。呢个节目名字叫做 Big Big World。逢星期一至四晚上九至十一。 星期五晚上十至十一。正所谓除了播歌同你倾埋偈都仲得，你唔听可能会系你损失。不如喺度约定你 D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啦。 要把星都也采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 Hello， 我是老云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你不应